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爸是最后挂念我的世界，因为爱过而完美，谁都不敢离太远。想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。我不后悔爱我，让我日提前，我们要好好迎接那句点。如果相爱是错， 错过又算什么？这一次我们宁死不放手，往彼此的心里跳，跳过天荒地 我们的大脑往往容易为一些不相关的小事纠缠，而导致精神无法集中，或者是注意力发生偏差。你越在意，偏差就越严重，你纠缠的越久，事也就越烂。如果你和烂事儿纠缠了一辈子，那么你永远都会陷在廉价的生活当中。

会再是我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和一个烂人为了一点烂事儿纠缠了一辈子，基本上你已经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，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，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索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，也就是说同样的资源你怎么分，同样的抉择你怎么做，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某些时刻，你一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，你一定搜集过某个心仪的旅行地的攻略，你一定有说走就走的冲动，只是后来因为种种事情拖累了出发的脚步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都想去看看，觉得国外耗时耗力，那就从国内开始。不出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心之所向的陌生城市究竟是什么模样。而在这个五月，首先就带你来到盘锦，欣赏中国独有的红海滩。这里是中国最美的六大沼泽湿地之一，独一无二的世界红色海岸线，也被外国友人在各种旅游线路中推荐为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。今天我们的旅行者也请到了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高级顾问李老师，让我们和李老师一起走进红海滩。 五月的红海滩与其他风景区相比较，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致。刚刚吐芽的剪蓬草呢，泛着粉红的颜色，铺满了整个滩涂。背海面呢是绿草青青，芦苇吐芽，绿的非常鲜嫩，红的非常粉嫩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 红海滩出现的确切时间可能已无法考证，总之它就一直这么悄然而又热烈的美丽着。其实红海滩并非真正的海滩，而是大片的剪蓬草形成海洋般的湿地，不用撒种，不需耕种，剪蓬草在盐碱土地一岁一枯荣，美了一季又一季。 大家都知道啊，盘锦是由退海湿地形成的一个城市。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们吧，可能会问，红海滩不是七八月份才红吗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红海滩之所以叫红海滩呢，是因为在这片退海湿地的滩涂上生长着一种先锋植物，它叫剪蓬草。剪蓬草刚刚吐芽的时候呢，经过海水的荡涤就变成了红色。五月的时候，剪蓬草刚刚能长出一寸多左右，那个芽啊，吐出来的那个芽大约呢也就有三四片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滩涂呢，哈，你看上去是略有一点点粉红色，它的这个剪蓬还没有全部布满滩涂。 而在五月，红海滩也不止红而已。 那么芦苇呢，它也是在五月的时候呢开始吐芽，随后随着天气的变暖呢，是以每天一节一节这样的速度生长。那么到了五月的时候呢，它也是刚刚长出能有一尺高左右。这个时候的芦苇呢，它是嫩绿色的，所以说五月的红海滩和五月的芦苇荡都值得我们去欣赏一下。 剪蓬相依，芦苇相伴，你可以在这里站在码头的木质平台观赏这一天下奇景。观景台、剪桥、凉亭亦似于画在红毯之上，成群的候鸟展翅于滩涂的深处，海天分明处一艘艘船儿飘在远处，像极了一幅迷人的画卷。 在五月的季节呢，还有许多海鸟从候鸟啊迁徙在我们这片湿地里呢驻足繁衍生息，海鸥啊、丹顶鹤呀，还有一些灰鹤呀等等，各种候鸟都飞到了这片湿地。湿地嘛是地球之肾，我们盘锦的这片湿地呢是世界最美湿地之一，而且我们那个芦苇荡呢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荡。 暮春的五月，欣赏神奇壮观的红海滩，婀娜多姿的芦苇荡，这一红一绿美景尽收眼底，与鸟相邻，与鹤共舞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。这个夏天和九六九旅行者一起去红海滩 看红吧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。 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 乐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四千家 4S 店任你选，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，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为什么要和一件毫无价值的烂事过不去呢？所有的顽固都是虚妄，所有的纠缠都是伤害。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往往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追求，去纠缠，最后会伤得体无完肤。不是你不够聪明，也不是你不够优秀，而是你不懂得有些烂事根本不值得你纠缠。